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本港嘅一位独立创作音乐人啊，佢嘅名叫做 X。朋友同埋呢一个敌人咧，加埋一齐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啦。专玩 EDM 嘅本地创作人啊 ，XT 有呢一首新歌《Frenem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1月16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 耶、yeah, 来到这个紧张星期二、啊。 请解释。 好紧张哦，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晚点要回家做、啊。 哦、oh. 啊。我要 subscribe 新的东西。 串流平台嘛。我见到。 好多钱要洗、啊。所以呢通常呢咁多钱洗的情况底下呢都有一样另一样嘢都要紧张就是这个伙食费。呢排咧， 你之前成日食好嘢噶啦， 系啊！呢排咧，我将自己嗰个伙食费压缩到好低啊，尤其夜晚嗰餐，即系以前咧都会即系收工懒啦，咁啊即系通常都系嗌外卖翻屋企咁样啦。呢排我开始变翻自己煮，咁啊尽量喺嗰、那个食材嗰度悭翻啲啦。 系咪真系帮到手啊？即系如果自己煮嘅话， 其实真系睇你食乜。我试过，我真系试过有一排 keep 住煮，乜都试下煮，然后咧最后使嘅钱系多我嗌外卖。 因为啲餸而家贵咗之后，你自己买嘢有机会系差唔多啦，唔好话贵过啦。 同埋因为少人啊，屋企少人嘅时候，你样样嘢买少少咧，但系其实你又食唔晒咧，你好浪费。咁但系你一可能买棵菜咁去超级市场，你知道我哋啲收工时间噶啦，翻到屋企讲真句，啲街市收晒啦， 只可以买嗰啲减价嘢。 咪咯，咁然后焗住就要去超级市场买餸。咁啊，而家超级市场买餸一棵菜都三十几蚊。你唔貴就假啦，係咪先？所以我呢排咧食得最多嘅係一個菜式， 我好擅长煮噶， 普通加鱼蛋。 Sorry， 太复杂啦，生蛋拌饭， 坚噶， 系啊，买一支豉油，嗱、啊，我用一个好听啲嘅名啊 ，TKG， 好高级啊，听落去。 咩系 TKG 啊？ 咩啊？呢一个。Tamako 啊，系嘛？好似系， 即系日文嗰啲 short form 嚟嘅。系啦，即系日本人就叫 TKG 啊 ，short form， 即系就系将一只无菌蛋打落个白饭度，咁然后就倒少少生蛋拌饭专用嘅豉油，咁就食得啦。咁你唯一最贵嗰个嘅成本咧，就喺嗰支豉油度啦。 哦，生蛋拌饭 系啦，系啦，咁只蛋就大家自己去睇啦。咁我就比较中意食嗰一只无菌蛋，好深色嘅，好好食。 讲啊，讲得好听，咪系一碗白饭，然之后加只蛋。 系啊，咁人穷系咁噶啦，大佬啊， 再倒啲豉油落去，咁就买$50啦。 大油腩系要有一啲嗰啲仪式感咧，特登揾只嗰啲日本嗰啲当饭嗰啲碗装到靓靓咁样啦，跟住然后咧，人哋就用嗰啲嘅珍珠米，我啊用丝苗白米。 呢个叫低配版啦，你可以 低配版系啦，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咩啊？食得饱吓。 咁我想知道，譬如你会买呢啲嘢食咁样自己整，即系听得出你都系嗰啲中意即系林婶嘢整得好靓。你会唔会买嗰啲好日式嗰啲木色嗰啲盘咧？ 我好想讲啊呢样嘢，你讲起你扭起我条人真系，我系嗰啲咧我个心态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屋企咧好多沙煲晚餐。买翻嚟咧，一个月都已经用到一次，即系打个譬如我最夸张嗰次就系有一排我突然间好想整呢一个嘅部队锅，即系你都知道部队锅嘅又系啦， 打边炉 系啊打边炉啦，跟住然后其实你用乜嘢锅都可以做到部队锅噶啦，你只要都系嗰啲肠仔啊、公仔面啊， 整啲年糕跟住泡菜底咁咯， 系啦呢啲啦，咁然后有嗰个辣粉咁样。煮埋就系噶啦嘛，你用咩煲都得噶嘛。 系啊， 唔得，我偏偏就要买一个韩国金色有耳仔嗰啲煲翻屋企煲，咁样先有嗰件事嘅味道喺度。 做咩啫你？咁你使唔使买埋韩国嗰啲扁身嗰啲筷子啊？ 有啊，我屋企有啊。 好嘢，好嘢，好嘢。 我屋企有啊。 分嘢真系分嘢。 系啊，然后食日本嘢，我又有日本嗰啲木匙羹啦。我都想象唔到，其实我屋企有啲咩砂锅晚餐，我系冇嘅咧。即系有一排我又好兴嘅，即系嗰啲港女煲咧， 佢舐乜舐乜嗰啲啊。 系啦系啦，咁然后你煮嘢又系好似好万能咁样噶嘛。咁我又系买一个港女煲翻屋企，其实都唔知做乜。你用其他煲其实都煮到，当然即系你要求高或者你可能我嚟打卡系真系靓啲嘅。但系的而且 我又唔见你 IG 又 po 啲咩出嚟打卡啦。 煮得唔靓啊嘛，个煲靓啊，个煮得唔靓啊嘛。 你煮嘅时候冚盖嘅影咪得咯，咁你可以打到卡咯。 但系咧嗰个港女煲四位数钱买翻嚟，我到而家用咗一次咋，因为用完第一次之后我就发现要洗好烦啊，因为佢嗰啲生铁锅咧、铸铁锅咧，你好多时候咧，你可能大嚿嘢煲掉落去煲嘅时候咧，你个火候控制得唔好，佢会黐底啊，佢啲菜会窿噶。咁然后我第一次用就系爱嚟煮呢一个嘅啊，嗰次我又。得意，我煮嗰啲日式嗰啲鍋物啦，咁樣我又唔知點解嗰次真係冇攞日本嗰啲，我貪新鮮攞個鑄鐵鍋出啊，好似好全熱咁喎，咁樣咁又煮啦，掉曬啲菜啊、金菇啊咁樣落去，跟然後俾佢自己出水啦，嗰啲豆腐啲，唉，煮完之後個底燙曬，洗咗半個鐘，跟住我就冇再攞個煲出嚟啦。 其实你买嗰啲沙煲晚餐啊，嗰啲配套嘢，那个开心位喺边度？其实系咪真系你买咗拥有咗，跟住就开心呢？ 我会咁讲嘅。当你买完翻屋企嗰一刻，你就觉得你识得煮嗰样菜式啊，即系你煮日本嘢，我唔买嗰啲沙煲晚餐翻屋企，我觉得我唔识煮日本嘢啊。我买咗翻屋企，我煮完，我觉得我识煮日本嘢，即 系听住日文歌，然后嚟煮， 系啊。 咩啊？整印度咖喱，点样入味啲就要唱翻首印度歌。 好彩印度嘢嗰啲我真系好少煮，因为我觉得好烦啊。 泰国嘢， 泰國有啲少嘅，即係東南亞嘅菜式我係少少整嘅，因為太多香料啦，搞唔掂，真係搞唔掂啦呢啲。因為我係一個有好多人煮飯咧，佢哋睇住個菜譜咧，佢哋會諗到，哦，我唔用呢個調味料，我可以用點樣代替啦？我係唔得㗎，我係100% 跟住個菜譜。佢同我講要花椒，要花椒，要八角就要八角。我有時為咗煮一道菜，我買完成扎嗰啲花椒八角翻嚟，我淨係用一次，我就冇再用過啦。 你同我老豆一样，俾我妈成日话佢，你唯一煮锅未送，就是、因为个食谱写住要，可能嗰度只系一羹，你为咗嗰一羹而买咗一羹翻嚟、 啊， 然后用完嗰一羹之后就冇再用过，就摆晒啲嘢喺度。 系啊系啊，有一排我最叻就系咩呢人哋煮忌廉啦，即系忌廉就其实有忌廉砖买翻嚟溶咗去搞掂噶啦嘛，我又唔得。我又要懶叻咁樣自己溝個忌廉出嚟，我自己揾嗰啲粉生粉啊，又要牛奶啊咁樣自己打個忌廉出嚟，覺得咁樣哇有型啲喎咁樣，跟住然後成包生粉擺到屋企，擺到而家我都未用曬。 呢啲唔係真係煮嘢食嘅，即係煮嘢食嘅人真係。嗰、那個器具咧，基本擁有咧，已經可以解決到。 係啊， 即係最近去個 friend 屋企，咁同場有一個大廚啦，叫周攝啦。 係， 咁佢有時都會煮下嘢。 阿攝煮嘢食嘅咩？ 係啊。 哎呀，得閒要請教下佢，真係交流下要。 你個請教咪即係想佢煮俾你食？即係嗰次去個 friend 屋企就係買餸之前嗰晚，其實都誇張嘅，諗住食海鮮又大閘蟹又食咁啦。咁啊上去個 friend 嘅屋企個廚房。望一望有啲咩器具，有啲咩调味料。嗱，如果系你呢种人上去就死啦。 系， 喂，我煮日本嘢，你冇日本煲咁你。 唔系，我对人哋嗰啲要求低啲嘅，但系对自己嘅要求高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所以喺器具上面，佢系谂紧究竟我想整嘅餸，同你屋企有嘅工具，究竟我可以点样样用啦？然后尽量买最少嗰啲可能调味料或者配料咁。咁跟住就出翻去买餸噶啦。 好劲哦！呢个可以代替到，我系唔得噶。我一定唔得噶， 我梗系知啦。 我买到成屋都系，我同你讲，我翻嚟即系千祈唔好去我屋企食饭，我都唔，尤其唔好叫我煮啲太复杂嘅嘢，我真系会买到成屋啲嘢都唔知点摆。 我净用耳仔听啊，我都知你唔得。我净听你啱啱讲，我都知你唔得。咁但系跟住嗰次都得意，可以讲去街市买餸啦。咁我谂好多听众成日都会去啦，但系对我哋呢啲叫做咩啊，纵惯咗温室长大嘅港孩嚟讲咧，真系好少去街市啦，都好多年冇去啦咁。咁然就去到个即系去到街市嘅时候，有一种好熟悉嘅感觉，因为以前细个做工人姐姐嘅时候，有阵时会跟佢放学，咁就去街市买完餸，再翻屋企。嗰时我系好唔中意去街市，因为我觉得嗰啲海鲜啊、鱼嗰啲腥味唔中意，湿湿立立啊，着住对翻学鞋咁样踩到污糟晒咁啦。 我要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喺呢个前设底下，我想问一下你知道虾同蟹唔系红色噶嘛？ 我知， 咁你都唔系咁讲鞋啫，因为有啲讲鞋真系唔知道佢哋唔系红色噶。OK， 我知道有啲讲鞋更加听过咩唔知鸡排系嚟自一只鸡度，鸡排本身系咁嘅样噶嘛。 系啊， 即系会有呢啲啦。咁跟住都隔咗真系好多年啦，先至再去，因为以前我除咗话厌恶街市嗰种湿立立之外咧，我 系 为个女朋友入过街市嘅啫。嗰阵时 哇，伟大道理啊！ 嗰陣時同嗰個初戀女朋友去行街市，我唔記得點解要買餸，跟住我唔識分嗰啲菜，於是乎佢就教我去睇啦，即係望住啊呢、這個咧叫咩黃牙白啦，呢啲係芥蘭啲菜心咁。咁嗰陣時我因為想俾呢個女朋友覺得我係好上心嗰啲，我特登背起佢。 Okay. 然後另一次再去街市嘅時候就話翻俾我認得啊，呢、這個就算冇個牌，我都知呢只係咩菜啦咁。 OK， 係做過呢啲嘢嘅啫，去街市。 所以後屘就分咗手啦。 一啲咁基本嘅，你觉得攞出嚟 show， 你咪男人嚟噶？ 系 咁所以去到啱啱嗰次去嘅时候，我觉得有啲唔同咗，系觉得个人可能好奇心多咗，我唔知啊，我都几会留意去睇下究竟哦，佢一个档口啲虾有唔同样啊，望下有咩分别咧，同埋有一啲平啲，有啲贵啲，哦，因为有啲系新鲜嘅，有啲就已经可能摆咗一段时间， 系 即系冇咗嗰种抗拒， 系， 同埋系会周围望下啲人点样样去讲价咯， 嗯， 即系去到临收档嘅时候，啲姐姐好好就 好好噶， 呢度100蚊要晒佢啦， 系有搭波冲俾你咁样噶嘛， 系都真系有啊， 但好多时候我都食唔晒噶， 但佢哋好好噶嘛， 好好嘅， 都费事嘥咗嘛， 系， 咁跟住就就睇住买餸咁啊呢一样啦，经历咗，然后翻去煮亦都系，其实好佩服，真系啲 媽咪煮餸係可以所有餸同時攞出嚟而全部都係熱咯。 係啊，嗱，你呢樣講得真係好好。這個、我發現有一個好重點嘅東西嘅，就係、是、你屋企要有好多個爐頭先做到呢樣嘢。我記得兩個爐頭， 喂，兩個好多噶啦， 兩個好多啦咩？ 难道你觉得一般人都有十个咩？ 正常都两个啦，系嘛？ 知佛跳墙啊，大哥！ 正常都两个，唔系啊，因为咧真系噶，你唔够咧，其实两个，我觉得即系尤其你成家人嘅餸，唔系讲紧两个人食咁，梗系冇问题啦。你成家人咧，你成台三四五碟餸咧，你两个炉头，但每一碟餸都系热咧，系好难噶。所以成日我见到咧，即系做爹哋妈咪嗰啲煮餸咧。通常都系，你食先啦，我好快出嚟啊，跟住搞半粒钟都出唔到嚟，就 系 咁解咯。 系啊，同埋我好欣赏一啲好中意煮餸嘅朋友噶，即系例如周摄啦，同埋我有个亲戚都系噶。 系系 系，佢讲中意就系其实佢成餐饭都唔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不 共通点， 跟住拎一碟出嚟就，大家食啊食啊食啊咁。 系啊， 跟住话喂你坐低食啦，唔紧要我煮得噶啦咁。跟住煮完成晚其实。到佢出到嚟 食过嘢， 可以坐低嘅时候，其实所有餸已经上晒，已经清晒啦。 但系对佢哋嚟讲系好满足噶，因为咧佢哋觉得煮完之后喺我出嚟之前，你哋已经清晒，系代表佢煮嘅嘢好好食。 系， 所以佢系会对呢个事情好满足嘅。对于我嚟讲就觉得唔满足啦，因为我煮嘢系俾自己食嘅，通常都从来冇为朋友打算过。我试过我最 proud 嘅一次系乜嘢呢？就系我煮呢一个嘅芝士面。我煮呢个芝士面系煮到同嗰啲茶餐厅好出名嗰啲茶餐厅收你五六十蚊一碗嗰啲茶餐厅一模一样嘅味道， 系唔系啊？ 我觉得我自己嗰一次真系好叻， 唔见你煮俾我食， 好辛苦嘅。其实你唔好睇佢咁简单，其实煮一次真系好辛苦啊。 但系你啱啱讲嗰样啱嘅，你嗰、那个你系煮俾自己食，好明显你听你煮嘅嗰个餸，我已经知道你系为自己而煮。 系啊， 即系你唔会煮一个 friend 无端煮个芝士面俾佢成日屋企食饭啦，煮 芝士面俾 你 啊。跟住然后啲 friend 系秒，我试过啊，我试过同啲 friend 讲话，喂，搵次上嚟我煮个，我就系嗰排好中意整呢个忌廉鸡。 系。 跟住然後話：喂，搵次上嚟食忌廉雞啊！咁樣我煮我自己整嘅個汁好好食噶，咁樣跟住佢上嚟食完之後，佢話：喂，好似我去茶餐廳食咁樣，你煮到同茶餐廳一模一樣味道咁樣。跟住我嗰個人即刻頹咗，即刻唔想再煮俾朋友食。我覺得以後煮嘢食都應該淨係煮俾自己。 所以咧，本身我諗咗揀一首歌，我而家突然間想轉一首歌送俾你，就送俾你呢一種咧。其實你係明知自己是盲失和固執啦，但是你又活得很开心，那我又吹你不漲，我最后只能够说你开心就好啦的一首歌。这首歌叫最难行的路。那么多条路揀，你偏是揀条难行一点的。但不要紧，你开心就好啦，你硬颈都不要紧，不关我事。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起哄，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爱人共舞。

是不是喝了那个孟婆汤之后所有东西前世记忆就会忘记了呢？我觉得一些很科幻的想法，即使转世之后下一世遇回那个人，身体接触都是会 recall 所有记忆的。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上芳草挂路，便停步忘掉名节正途，被问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落雨赴怨自创造， One, six. 六点新闻前听我有刘应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动机，律政司发声明严正谴责近期涉及刑事恐吓法官的案件。声明说，绝不姑息恐吓法官及司法人员的非法恶行，任何人以违法卑劣手法企图影响法官审理案件，特区政府必定会严肃跟进，将不法之徒绳之于法。司法机构亦都话高度关注事件，并已交由警方跟进，强调任何试图向法官同埋司法人员施加不当压力嘅行为，均违反法治精神，冲击司法独立原则，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有送递员不满被削减订单服务费同埋待遇欠佳，下昼派出八名代表同公司会面。其中一名代表说，若果未能够获得满意答复，会再计划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或繁忙时间罢工，希望会面获得实际成果。几十名外卖送递员到会面的现场大厦外声援，有人举起标语不满资方待遇，约二十名警员在场戒备，部分警员身穿防刺背心，又拉起橙带，并在行人路架起铁马。警员提醒在场人士遵守限聚令同埋拍摄现场情况，其后举起蓝旗，指在场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呼吁他们人士离去。 Foodpanda 营运总监说，期望会面有成果，又强调资方没有报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近警察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那段都是有些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市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咧，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门。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Mike， 奔跑吧！ 吧，快啲去街市买翻啲蒜头翻嚟啊！成个厨房一粒都冇，点做生意啊？喂，你听唔听到啊？ 诶，茉莉姐，唔好意思，啱啱听紧歌，你话咩话？去买啲豉油翻嚟系咪啊？ 唔系豉油啊，蒜头啊，师傅你话佢啦。 阿咪噶，厨房开工戴住耳机听歌好危险噶嘛，系听人听收音机，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安全要注意，疏忽大意好易冇下次。我系咪曾比特。 三成群喂卖都是想开心啫。 有个医生同病人讲，我明明叫咗你九点先食抗生素，点解你咁早六点钟就去食啊？个病人话冇啊，我谂住咁样可以措手不及杀嗰啲细菌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成功真系要靠副干。 对于继承家族运输生意，我又冇话唔中意嘅，只不过我同阿哥暂时都冇乜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N 身边饰演嘅何建强会点样选择自己嘅将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同你继续展翅。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都感觉上好似太阳出来了嘅感觉啊， 所以今日送俾佢嘅呢一句好有 energy 同活力啊，听住咯。谭鹤南，蓝天空高挂我的梦， 不如都系交翻俾佢唱啊。 好同音乐嘅嘉宾，有小花谭鹤南嘅，系 谭鹤南，蓝天空高挂我的梦，喂，好好啊呢、這个， 呢、這个阿斌谂啊，好快佢谂到啦。 我不得不讲咧，其实呢一句我真系好中意嘅，但系波成真系唱得好差，所以破坏咗成件事嘅氛围。 系啊，咁我将呢个卷轴送俾你过目啦。 系啊，好靓啊！之前嗰个都仲挂紧噶， 呢个我哋自己都觉得系好嘅原因，因为佢嗰、那个唔知嗰个 energy， 我觉得好开心啊， 好似呢句嘢。 同埋我想讲，连个音都啱喎，谭文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 食到落去嗰个碟字， 喂，劲劲喎！ 阿斌咁样劲啊，呢个 你不停再创新高啊！你哋 虽然有时都会创新低，不过唔系你预想，所以还好。 我想讲你哋送俾 Tony 嗰个，我去到而家都仲未明究竟系讲咩。咩 tonic 水到渠成？哦，系啦 ，tonic 水 系啦，即系佢想食 tonic 水。嗰时同阿琼谂咗好鬼耐，呢个我都知系咩噶啦。你叫 tonic 噶啦， 整翻个中文名咯。你叫佢，等我哋可以谂到咯，咁样。 OK OK， 系啦。咁但系呢一句即系蓝蓝天空高啊，我的梦，我哋觉得即系头先讲嘅嗰个感觉啦。咁同时都系亦都夹而家今次呢首歌嘅嗰个嘅 energy 啦。但其实即系问翻小花，就系去即系睇翻一八年到而家二一年，即系三年。嘅時間啊，咁你自己覺得有冇一啲當時 想 achieve 嘅嘢喺呢三年當音樂上面都做到咯，叫做 我覺得首先我第一樣做到嘅係即都有嘅，當然，但係都有啲係未做到啦，就大量都未做到啦。 係 咁，但係至少做到嘅就係我想試下唔同嘅風格。 嗯， 咁因為其實我好老實講，我去到而家即雖然三年啦，咁但係。我而家喺歌曲嘅选择，又或者我自己写歌上，我都仲系一个摸索期啊。 嗯， 即系我都仲摸紧，究竟我 啱写啲咩，又或者我啱唱啲乜嘢咧？因为有时候我写嘅又唔代表我啱唱， 啱唱 系啦，我写唔到嘅，我偏偏有啲我又 即系 系我又想唱，即系所以我又仲喺度摸索紧咁样啦。咁但系叫做可以 complete 到嘅就系首先有只歌。叫做譬如今次《花言人格》是真的很 represent 到台灣男的咁樣啦，咁同埋至少都做到就係試緊唔同嘅曲風咯，都仲可以係啦，即係都好彩，幸好我嘅腦部發展都唔錯，跟住都仲可以寫到唔同嘅 melody， 即係唔同嘅感覺，即係每一次一寫嘅時候，其實大約都知道我想點編噶啦，係、啦，即係幸好係咁樣。 即係個經驗累積啊等等，已經可以快咗知道個步驟。 係啦係啦係，因為以前我都仲要我寫完之後咧，我完全唔知道想點做啦，跟住我就會交俾監製。同監製傾啦，咁但係而家會係寫完之後，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喂，其實如果呢段係咁樣，跟住之後放呢段咁樣，我好啊咁啊，跟住之後就直接可以話俾監製聽，咁監製就再同我去溝通咁樣咯。咁我覺得成件事係快啲，同埋我嘅主導性又多啲，係啦強啲。咁跟住我又會 high 啲。始终是自己歌嘛，系啊。 嗱，今日我哋主题系呢个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啦。咁啊，对我谂对好多嘅乐迷或者可能对好多嘅观众嚟讲咧，小花系一个好多饭都好擅长嘅一个人嚟嘅。但系对于你嚟讲，你会觉得你嘅梦想系可能你已经 set 定咗一个好明确嘅梦想，定系还是你觉得人其实系可以拥有好多个梦想嘅呢？ 我覺得人是可以擁有很多的夢想的、哦、即是夢想沒有說一定要得一件的、嘛、即是你人生匆匆幾十年，但其實你想做的事是可以匆匆那麼多的嘛，是啊，咁跟住所以即在於我來講，其實我還有很多事未做到的，即是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咁但是即可能我性格驅使之下，我成日都會即有時都不知道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即你同一時間我會追緊幾樣東西，咁、變相就是有时会比较难专心去做一件事，系啦。但系我而家训练紧嘅，即系当我做紧一样嘢或者我想 achieve 一样嘢嘅时候，我就要掉低侧边啲嘢咯。但一掉低咧，就 panic 噶啦个人，哦死啦，会唔会翻唔到转头噶咁样？跟住之后，但系而家仲学紧咯，努力紧咯。但是真的很难的。 是不是很逼自己要提自己？好了，现在没想那么多了，专注了这样先，那些放在一边先，现在做。 是啦。即其实很简单，即譬如你当是有一个下午放假的。那呢放假啦，跟住之后自己 plan 好 ,ok, 之后早呢做 gym, 做完 gym 呢，跟住之后晏昼呢就返去呢就写歌啦。总之呢今日呢呢隻歌呢点都要整到个 demo 出嚟嘅，咁样太耐啦，咁拖得。跟住好啦，返到去啦，跟住之后开始揼 demo 啦，跟住睇下咁跟住揿咗一阵。啊，唔系、哦，我指甲铺未出 post， 跟住之后咧又即刻系我执相啦，跟住之后好，唉，唔好 ，focus 咁啊，又继续揼啊，咁啊，可能唱咗个 chorus， 唔系、哦、，gym room 未都，唉，死火啦，咁啊，跟住之后，总之系突然之间一个 message， 咁样就即刻周围弹，跟住系喺上个礼拜，我终于第一次。我真系直头成部电话我掉咗出去啊，系啊，跟住就闩埋门，我未录到我就唔出去睇部电话，乜都唔可以，系啦，跟住喂点知真系三粒钟搞掂，咁咪舒舒服服咯，即系呢个故事就教训我，其实你一路以嚟你都可以咁样噶，即系你可以 spend 一个好专心嘅时间，可能短啲嘅时间，但系你会做得到，然之后你咪有多啲时间去做其他嘢咯，系啦，即系成日都好多心啊。 好明白呢、這 个，系啊， 即系首先我哋星座 一个星座 都入马啦， 系、啊， 因为我个状况都类近嘅，譬如我而家咧都有一个方法帮自己咧，就有个 to do list 啦， 系， 但系初头有 to do list 嘅时候都出现咁嘅状况，譬如 to do list 其实我有成十几样喺度、我做紧第一样嘅时候谂啊，唔系呢样咧要嘅时间长啲，下一个 to do list 第二三好似快啲，不如做咗嗰样先咧，即系嚟出个 post 咁样会快过我要剪一个访问咁计啦， 系， 当我开个剪访问，喂，不如出咗个 post 先啦咁，跟住当我出个 post 嘅时候，咦唔系，醒起好似要复人哋啲嘢咁。跟住又系集中唔到喺一件事上面啦、 啊， 即使有 to do list 都好。 其實我好羨慕你哋嘅，我又調翻轉，因為我成日係一個好想 train 自己 multitasking 好強嘅人，但係又 train 唔到啦。咁我一路就好想得到你哋呢一種咧，同時間可以處理到好多嘢，同埋記得好多嘢嘅能力啦。咁但係你哋而家話咗俾我聽，原來呢樣嘢係唔好咧，咁我就直接放棄咗去。 有好有唔好嘅，係啦，有好嘅就係因為佢會做到好多嘢，係啦，佢會完成到好多嘅。不同的事情在你人生上，但是它会令到你都忽略了某些东西，所以有好有不好就是自己取捨了。 同埋嗰個過程會痛苦咯，即係左搖右擺都會不斷地咁。 係啊，同埋有時候夜晚咧，即係啊覺得啊好啦，差唔多收工啦，我今日究竟做過啲咩咧？啊，樣樣嘢都半天吊添。唉，死火啦咁啊！系啊， 所以会出现选择困难咯。我夜晚有一个空档，我究竟睇一套剧啊，咁砌模型啊，睇漫画啊，定系做嘢啊，定系瞓觉咧？即系已经有十样嘢摆到可以拣噶。 你连休息又或者娱乐都要咁辛苦、啊？ 我都会啊，因为娱乐都有好多选择啊嘛。我究竟打几铺机好啊？点话睇套剧啊？定系开嗰套戏睇啊？定系追嗰啲动画？即系嗰啲嘅状态，我都会有咯。但系只个人深夜好多菜喺面前嗰种状态咯，即系都会有呢啲嘢。 但系又要问一下小花，同样有。同時間咧，即係已經有好多嘅工作喺身，我亦都知道小花係個愛貓之人嚟噶嘛。貓有一樣嘢好咧，就係好有時會好嗲嘅，同時間亦都會咧令到你係專心唔到做嘢嘅。係 啊， 會唔會將呢樣嘢分配得好清楚？就係陪貓嘅時間還陪貓嘅時間，做嘢就還做嘢，定還是唉唔得，做嘢嘅時候都要。得閒要陪下佢哋嘅咁嗰一種咧， 我屋企只貓就比較好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咧廿四小時要黐住你一嗲你嗰啲嘅，即係基本上咧係我要挨翻佢轉頭嘅，求下你啊，掂下我啊，求下你俾我掂啊咁樣，即係每一日都要追住佢咁樣。 嗯， 咁我通常如果喺屋企做嘢咧，咁當然佢都會係咁揾啦，即係貓好衰噶嘛，你唔揾佢嗰陣咧，佢偏要搞下你，但係咧佢好啊，到你真係想摸下佢嘅時候，佢偏走夾唔頭咁樣噶嘛。咁咧我就通常坐喺電腦啦，佢一見到我坐喺電腦咧，佢就一定係衝上嚟，咁咪摸下咯咁樣，跟住但係都要做嘢噶嘛，咁咧佢就會自動自覺瞓喺我大髀噶啦。 哦， 咁但係就去唔到廁所啦。 哦， 同埋咧，因為我只腳比較短啊，咁我就要長期踮腳咯。跟住我費事佢斜瞓啊嘛，咁佢就會瞓得舒服啲咁樣咯。但係通常都係咁，間中摸下佢就好好。所以我隻貓就唔會話阻人嘅，即係頂多會瞓 keyboard 啊咁嘅啫。咁如果瞓 keyboard 嗰啲時間咧，就望住佢由佢， 費事由佢啦，由佢 費事由佢，咁就做下其他嘢先咯，係啦，係啊。 咁所以而家譬如工作上面嗱有音樂啦，頭先嗰個 gym 啊，或者譬如拍片啊等等嗰啲，而家都即係橫向幾樣嘢，但係自己又想做，可能未開始做嘅。有諗過嘅又會有啲咩咧？ 哦，有啊！如果你首先啊，而家填緊人生第一份廣東詞， 幫自己定係 幫自己，幫自己、因為我自己寫歌，我好多時候都係曲詞同步嘅，但係我詞咧通常都係填英文又或者普通話，係啦，因為比較容易填啊嘛。咁跟住。好啦，今次就因为其实啱啱写咗只英文歌，咁但系、好啦，尝试下，即系始终自己作品，咁我就可以放胆啲去填下，咁所以而家就进行紧呢件事咯。但系又喺 band 房嗰度填咗两个钟到啦，跟住又俾第二啲嘢吸咗出去啦，所以我要揾一日真系坐定定，日掉个电话出去，跟住锁自己喺间房入边，咁、就得噶啦。跟住仲有就系、是、歌啦，歌啦，其实嚟紧都想再试下啲唔同嘅，即系因为以前唔系话我唔中意，我都好中意我自己一路以嚟嘅歌嘅，咁但系有啲更中意嘅 style， 其实系好想去尝试，咁亦都喺呢个过程，即系喺呢几年啦，都一路跟唱歌老师都学下第二种声音，咁、所以都想睇下到时会唔会俾到听众有其他嘅声音，即系谭咏麟，其实。把聲可以咁樣唱，可以唱到呢啲歌咁樣咯。咁、然之後生意上就繼續 努力啦， 努力啦， 繼續。 我想開按摩店啊，因為我真係太中意揼骨啦。 呢個係自肥嘅，呢個係我自己有得。 其實我不嬲，所有嘢都自肥。我整指甲咁，我開指甲鋪咯。咁我中意健身，咁我開健身咯。 OK， 嗱，但係呢個問題，我又想問一問，就係啱啱講到填緊人生第一份嘅廣東話詞咧，我又想問一下小花，第一份嘅廣東話詞，你會想係填一啲屬於自己嘅故仔，定還是係想填一啲屬於人哋或者可能幫人哋去寫嘅故仔咧？ 我都有尝试过帮即系，因为我近排有啲朋友都有唔同嘅，无论感情啊或者人生都有啲唔同嘅状况啦。跟住你会好想代入佢，然之后去写佢哋嘅故事嘅。咁但系发现，我发现最易写咧，都系自己内心咯。系啊，即系讲一啲自己比较内心、比较深层少少嘅谂法。咁我自己系填得比较爽嘅，同埋。我發現最易填，如果喺我，可能我係一個重情嘅人啦、即係我寫，如果廣東話詞啊嚇，即係其實我第一份咧，其實已經寫好，但係嗰份我覺得有啲太肉麻，跟住我有啲打冷震，咁所以我就好 劈掉重练咁样啦。咁所以即系爱情，我系写得好快咯，都系 系 系咁但系而家就尝试紧挖紧啲内心嘅嘢出嚟，睇下可唔可以写得到？ 会唔会其实一路挖嘅时候，有时都会觉得啊，其实自己谂嘢都会系有时系复杂噶，或一个情感上都系复杂噶。 哦。唉，好複雜啊！係咯，我即刻同波成對望，你就知道。其實即係我哋呢個星座人馬座咧，即係你睇落去咧，你會覺得佢哋嘻嘻哈哈、開心心。哇！佢份人好簡單喎，咪係啊，係、啊、真係好簡單，對人咯、啊。 嗯 係、 嗯、 啊，永遠對人咧就係、是、簡簡單單，冇乜所謂啊。好啊，好啊，做人其實生活最緊要簡單嘅啫，咁樣開心心就得啦。但係咧翻到去咧，佢自己會諗好多嘢。 哎呀，你形容得好好、啊、喎，我覺得波成真係咁嘅，因為、 啊、自己諗好。多嘢就咁就将所有嗰啲嘢咧就即系嗰啲烦恼啊、唔开心啊、谂嘢嗰啲压力咧，全部放晒落去。但系咧，第二朝起身咧，又变翻个啊好啊，冇所谓啊。但其实佢自己谂咗好多嘢噶啦，已经处理咗啊，系佢直头 系啊，有样睇添嘅。有时系我会觉得佢咧嗰个一愁咧，个人一多嘢谂嘅时候咧，那个样系出晒嚟噶。 哦， 系啊， 系噶， 完全自己唔知咋， 冇表情管理过咯，其实冇谂过呢一样嘢。 咁但系即系小花，你应该喺呢个表情管理上就即系身边咁多朋友，会唔会有时即系都会感受到你呢一种嘅复杂嘅情感咧？有时有冇人反映翻？诶、哎，你好似好愁咁。 哦，我又即系咧，因为通常咧，如果我系同朋友或者同同事乜都好啦，咁一系就做嘢啦。咁、 嗯、 你做嘢系呢个样，系呢个样噶啦嘛。咁、嗯、跟住咧，但其实咧，我系。即雖然即平時即可能睇片我哈哈哈哈哈咁樣啦，即成日都好開心咁樣啦。但其實咧，我一收工又或者一個人又或者總之 even 同同事又或者同朋友都好啦，其實平時咧。其实我唔好出声， 嗯， 系啊，除非你俾两杯我， 系， 跟住我就开始出 声，咁就可以嚟了啦。 所以咧，系啦，系啊 ，same 啊，所以咧就系平时咧喺个静止状态，因为要休息啊，要俾人，要俾自己休息。咁咧一 roll 机，又或者即系一做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将100% 就攞晒出嚟咯。咁所以平时我就通常都系静止状态嘅，同埋发呆咯。就係、是、個腦喺度 function 緊第二啲嘢啦， 同埋攞嚟叉電咯，個人 係叉電啊，係啊， 直至到有酒杯又有朋友啦， 啊、 入油嘛，嗰下你要知道，嗰下就擺明係入一缸有全滿咁樣樣嗰只啦，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啊啊、就會 woohoo party， 係啊，就另一個狀態啦，就會 係啊係啊係啊。 正常怎惯常，当呼喊声凄切响亮，谁太崩溃讨样，在杀羊的战场，当放胆比去求献强，刚巧谁遭殃，听到灵魂碎开那声响，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自若中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重复练习挣痛，为知道眼泪可以是很重。想失控，和悲伤

將呢兩句嘢整拍 MV 嘅時候整咗落去呢個場地度，係咪咧？系咪？定系我谂得太多咧？ 好啊，你啱啱笑啊，你笑到个样。 我笑啫嘛。 我想估嘅咧，就系因为呢一首歌令我感觉到，即系出道时候小花嘅啲歌，即系好讲自己啦，好开心啦，嗰种状态。咁跟住咧，我想估嗰样就系因为今次填词咧就系姜丽乐啦。咁我睇翻系第一年嗰啲好讲你嗰啲歌咧。佢係好似冇填嘅，嗰陣時係林憶玲啊、莫兒嗰啲填，咁啊姜樂幫你填係去吧孩子啦。咁我想估可能就係因為，咦喂，其實同姜樂識咗咁多年，其實我都幾想知你眼中嘅我係點，而你又冇幫我填過，即係呢一種輕快歌，不如係呢個作品交俾你。 嗯， 我想估就所以點解今次填詞人會係佢去填呢個曲風嘅歌啦。 系啦，咁啊可以你决定揭晓边一条线都得嘅，同埋可以直接 band 都得嘅， 系啦， 唔需要有压力。 好啊，咁我讲噶啦， 你啊两公错嘛？ 首先唔系完场前呢一个咧，我想讲喺拍 MV 睇景嘅时候咧，其实我最憎就系嗰两句。我承认呢两句是讲得很好嘅，系啦，都必须嘅。但是因为我自己，今次都是我是其中一位导演啦，即系我睇景嘅时候，即系我自己是想要一个好日本嘅氛围， 系 啦，好假啦。咁所以嗰两个中文字咧，即系嗰两句咧，好 disturb 我嘅。所以其实我准备嘅，系啦，但系都俾你见到，好嘢好嘢。 我以为系嗰啲咧，想隐隐约约好似彩蛋咁咧，等大家自己去发掘到呢个 message 出嚟嗰种。 但系其实佢有个 message 系冇人睇得明嘅，我觉得系啊。不过我就所以我就系咁讲咯，咁讲得多咧，啲人就会明噶啦。咁就系个 MV 去到最后咧，即系我哋男主角阿伦咧，咪入唔到波嘅， 系其实入唔到， 系其实入唔到噶嘛。但系我哋侧边嘅观众反而系出奇地狂呼叫啊嘛。其实个原因就 系 我想表达嘅就系，其实人咧有时候唔一定要做到或者入到先至系啱，先至系值得鼓掌。就系哪怕你试过，因为其实佢前面不停俾人过啊，不停俾人 即系 block 到啊， 系又 block 到啦，即系永远都埋唔到个篮嘅。咁但系佢今次起码尝试过，我尝试个投球。只要试过嘅人都值得鼓掌。 系，因为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就咦，我系咪眼花睇错？ 系咪我 miss 咗啲嘢？ 我明明见到佢好似系 Airboard 点咩？点解会欢呼？我系咪睇错咗？跟住翻翻去睇，咦唔系？ 系啊！ 但系我就 get 到你讲嗰样咯，即系起码个波越过到嗰个土高大嘅。 起码佢有一下嘅机会咯。只要你努力过嘅话，你点都有机会。 我感受到呢个咩？因为我系嗰个角色啊，我就系 exactly 系嗰啲。射极射唔入，但系好开心会有人为我鼓掌嗰一种人啊！ 我就系 block 你嗰啲身高嗰啲人咯。 你咁高就唔会感受到啦，系咪先？ 佢系对面嗰对嗰啲人， 系咯系咯。 咁啊，今次呢个即系讲开呢个 MV， 咁嗰阵时揾景嘅时候，系咪都揾物色过唔同嘅地方先拣？ 哇，揾咗好多啊！嗰阵又喺网上面求救咁仔啊，即系揾咗好多好多朋友问，跟住其实因为如果是政府的场呢，真的要等比较耐的时间，咁跟住但是我嗰阵真的要好急地拍，咁所以呢一个呢是真的托一个品牌，跟住原来个品牌有安咗呢个场嘅，跟住之后搵咗好多好多啦，总之先至搵到呢一个咁 colorful 嘅场咯，又咁啱可以俾我哋拍全日，但其实我哋一路拍嘅时候呢，即係佢嗰度冇 block 㗎嘛，就算贴咗纸话係拍摄咁样，其实都有好多街坊陆续上嚟继续想打波，但係真係冇计，真係会拍到佢哋，咁我哋又费事啦，冇办法即係赶走佢哋咯。 咁呢一个嘅故事，即係用呢个篮球比赛等等嗰阵时又点样去，可能同团队倾出嚟，由只歌引申到呢个 story 啊。 其实我都系同团队一齐倾嘅，因为我拍 MV 咧嚟嚟去去咧都系得几对嘅啫。咁呢一对就系我最熟嘅，咁跟住我就同佢哋即系大家听歌啦，咁听咗几转啦，跟住之后我就话有冇 idea， 大家讲出嚟啦，咁啊系啦。然后你点谂啊？你点谂啊？你点谂啊？跟住我又讲下我点谂啊？大家就冚住呢一个篮球嘅 idea 咯。咁我都觉得哇正啊，篮球。仔仔啊，哇！我哥啲仔仔过嚟先，系啦。 咁跟住又有即係有嗰種頭先講好日本嗰種嗰啲即係日式啊熱血青春啊，係 啊 係 啊， 因為我見嗰啲鏡頭可能用嗰啲調色啊 colorful 啊嗰啲全部都係 都偏假咯，同埋我喺現場其實咧我一路都播歌俾啲演員嘅， 係 咁咧我其實我係播《南兒當入樽》， 哦， 即係我唔係播，因為其實今次我咪咗嘅部分就係我啫，咁但係其實演員唔需要聽住我隻歌嘛，咁我喺度諗啊令到佢哋熱血啲咁。点会唔系南越当入樽啊？系咪先？ 啱数啱数， 系啊！ 但系今次喺呢一个歌曲咧，即系喺个监制方面见到有神希啊，其中一位就 系 神希。神希我哋知道而家佢犀利啊，都自己搞咗好多嘅监制嘅部分啦。 佢嚟紧出道添， 不得了啊！ 一路佢自己一路学一路去做。咁你认为即系喺去同阿神希去合作嘅时候，呢位监制你点样同佢合作嘅咧？其实系 因为首先同佢都识咗好多年啦。咁佢亦都系 Tony 嘅鼓手啦。咁我哋其实咧系同一间 band 房嘅， 系 系。 咁所以咧，我哋几乎我哋见面嘅日子都非常之多，成日都会见到啦。咁咧，我记得我第一次同佢应该就系去白孩子，系啦。咁我当时我就俾咗只 demo 去听，咁好快地就我哋就揾咗一日去揼只歌出嚟。咁嗰次其实一路以嚟都愉快啦。咁去到今次，其实就系我啦、阿涛啦、逆流阿涛啦，同埋阿神希，咁我哋三个人咧就屈咗喺 band 房嗰度，然之后咧就三个人咧就一边写歌一边编咯，即系系啊，好多时即系同步做嘅。咁同埋我最中意揾神希嘅原因系因为有得倾啊，系啦，即系我觉得同神沟通好紧要嘅，同埋神希都会有好多佢自己嘅谂法，系啦，即系有时候有啲嘢我唔识嘅，咁佢都好愿意解释俾我听，虽然个样子会有啲厌烦，但系系啦，但系因为我惯咗啦嘛，咁所以就我亦都会不厌其烦你问，系啦，你越觉得我烦，我就越要烦你，咁咧就有呢个 chemistry 出咗嚟，同埋录音即系睇翻自己的地方。咁嗰個感覺其實始終都要 warm 啲同埋舒服啲咯， 熟悉啲咯，嗰個 熟悉啲咯，係啊。 咁喺呢一首歌上面，佢又有一啲咩佢自己嘅諗法，幫你即係一齊加上去 enhance 件事啊？ 首先前面小號就係我自己堅持嘅，即係我係啦，我覺得加個小號好似開心啲，嘉年華少少係啦。咁跟住其實band 嗰度啦，band 嗰度佢就會最多意見嘅，係啦，基本上我諗啊。70-80% 都系佢嘅意見，系、啊，但系我就好中意喺細節嗰度加嘢咯， 就加啲啦， 系啦，就自己加嘢、加嘢、加嘢咁啊。 佢冇請英話要 rap 一段啊嘛，喺中間冇曾經。 我而家邀請佢啦，佢而家 MC 樹嚟啦， 系咯， 佢而家 MC rapper 嚟啦， 好緊要 噶。我而家邀請佢，可唔可以整一首類似愛事咁樣啊？即我就喺命運從未遇到咁樣。 佢又就喺度 rap 咁樣。咁另外頭先提到即係逆流吉他手阿濤啦，咁啊作曲我都同佢一齊作。咁其實基本上成個過程大家一齊，咁今次揾到佢又有冇係即係點樣後來傾開偈啊？定係點樣樣去？ 首先又係識咗佢好多年，但係我係識佢太太先嘅，咁跟住之後點知大家就熟咗啦。咁跟住其實阿濤手吉他啊各樣，同埋佢作曲嘅能力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喺嗰次 music cam 咧，其實就大家一人一段，你一句我一句，其實隻歌係好快就寫咗出嚟咯。係啊，咁所以咁。系啦，阿涛好劲啊！ 系， 我都唔识，但系阿涛同佢合作系好开心嘅，即系有时候我录完啲 demo， 我 send 俾佢啦，咁跟住佢都会有意见，甚至乎佢系好点讲咧，佢同神希又有啲唔同嘅，即系神希做咯咁样嗰啲啦，咁但系涛话嗰只好听啊，叻做啦咁样，即系佢系好推动到你去做嘢嘅一个男仔，咁所以即系你就会好敢俾佢听咯。 系 啦，我通常都俾阿涛听完，我先俾阿神希听。 系，起码有一个人企自己嗰边， 系啊系啊， 肯定咗先。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今次呢一首歌，可能即个 demo 嘅话，一开头系自己可能已经有一啲嘢啊，定系话今次做一首歌都谂咗人选齐脚，我哋大家由零开始一齐坐喺 studio 嗰度一齐 jam 出嚟咧。 呢只基本上系由零开始噶，唔系系一开始阿涛有一段仔。跟住我哋就係由嗰段開始 develop 落去囉，就其實用咗一日嘅 music cam 囉、 哦、 即係我哋混咗喺 band 房一日，跟住就成個 melody 嘅 line 就出咗嚟，然之後再等多幾日，基本上個 demo 都揼埋添啦， 跟住再揾姜岭落填词。其实姜岭呢一份填得好快，我想我呢一只歌咧真系好谭咏麟，因为啲嘢好快，系啊，连个过程都好快。跟住因为姜岭实在太了解我啦，咁咧系啦，头先回应翻你估嗰样，其实系嘅。又去白孩子佢第一次填啦，咁跟住我好记得去白孩子，我系哇第一次睇份词，我心谂你又唔识我只猫，点解可以填得咁重嘅？哇！我喺录音室系喊到癫咗啦。咁然之后去到今次呢一份，其实佢真系识咗好多年啦。我哋咁其实我一掉俾佢，跟住佢问咗我几个问题嘅啫，就话你平时会唔会咧？你会唔会唔见啲咩噶？咁样即系我唔见啲咩？我同你去过咁多次旅行，次次都唔见你话咧，咁啊系咁啊，因为佢好低音啊嘛讲嘢。咁其实佢问咗几个我日常生活中嘅问题，然之后就隔咗几日就填完呢一份。佢我第一次睇，哇唔见相机，哇 中晒啊 中晒啊呢啲，系啊都唔见相机，整烂部相机。唉，冇计咯，咁你都系咁噶啦，唔通点喊啊？系咪先？系咯，咁就好饿咯呢件事。 系啊，即系里边完全见到你啲特质，譬如见约咗四点见，跟住又咩嗰啲咧？ 佢有似啊， 即系呢一啲喺里边咁 啊。系啊，我如果撇除做嘢，其实平时咧去食饭嗰啲咧，咁我觉得即系迟少少都冇所谓啦，系咪先？ 大家食住等啦， 系咯，都可以食住等噶啦。 漫漫长夜， 即系对我嚟讲，娱乐可以唔使咁准时嘅，系啦，喺工作就要准时咁解咯。 咁所以变相呢份词应该收翻嚟，第一稿已经系可以 pass 到噶咯。 系啊，系系改咗少少字啫，即系我会觉得好唱啲，同埋有即系始终有时候收咗份词翻嚟，可能自己唱嘅时候会发现有少少唔啱音咁样咧，咁跟住都系掉咗一转俾佢，隔日就翻翻嚟啦又。 哦，即系好快手，我真系好熟悉了解你啊嘛，谂住你嚟写。 系啊，真系。同埋我哋其实一路填嘅时候咧，第一次咧，我同佢开会，跟住之后我究竟填咩好咧？我哋两个喺度谂 topic 啦，跟住之后咧喺台上面咧就有一本写真啦，啊唔系，有一部即人即影即有相机。其实我就系啱啱去完一个 friend 嘅影展，咁咧佢叫 Miss Bean 啦， 系。 咁咧，佢影子咧就叫做花形人间咁样啦，系啦。然之后咧，佢就望一望，想不如写你咯。跟住我点解啊？不如叫花形人格咯。跟住哦，好啊， 又啱先又解到啊， 又食到个名咁、样， 食到跟住又俾你见到部相机，好缘分嚟嘅。好啊，试下啦。跟住我都即刻问佢，但会唔会好似好自恋咁样啊？我写只歌系讲我噶，大家一齐听一下。我劲惊你知唔知啊？但系而家深刻出到嚟就冇嘢嘅，即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系、因为都系即系了解你嘅一个过程嚟噶嘛，即系睇住呢份歌词或者呢首歌你唱嘅时候都系一 系咯，就 系、 好似好自恋咁样。 冇所谓啊， 冇啦，做咩要逼人听只歌嚟了解我啫？但系你哋要听，即刻讲。 大家听咗好多次啊，都知道啊， 大家都要听。 变相喺录嗰个 vocal 嘅时候，系咪可以好 free， 完全唔需要考虑啊边个位要点样唱靓佢，定系点样样？完全系用一个好自己嘅方式去好 feel free 去唱就 OK 咧？ 都唔系。反而唱呢都我反而呢一个呢其实我都分咗四个 session 啦。反而之前都唔使咁多，但係因为首先可能第一转我就有啲心虚啦。第一转其实试嘅，第二转我就心虚啦。跟第三转呢就尝试緊试下有唔同嘅方法。因为其实我想每一隻歌录嘅时候呢都会有啲唔同嘅嘢，都会有嘢袋到落袋。咁如果成件事如果都係好饿咁样，我照录囉都係咁样㗎嘛。咁唔会有嘢学得到。係呀，同埋我想每一次都俾观众或者听众会听到有啲唔同。即系，慢慢有啲唔同嘅谭咏麟会听到咯，系啦。 咁你话心虚嗰个位系心虚在咩咧？ 冇啊，唱自己 嗰个位， 系啊，唱自己嗰个位咯。跟住之后，系啦，咁佢哋都有话翻俾我听嘅。其实历年有好多歌手都有啲歌系，即系都会有 represent 自己嘅歌去介绍俾人听咁样，所以你唔需要觉得担心。但你要明白咧，其实我夜阑人静嘅时候，我系一个好自卑嘅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我自己会有少少，哎呀，我好似好自恋噶嘛，我好似中意病啊嘛，但其实系冇嘢噶嘛，就系自己谂太多咯。系啦，就承接翻头先，就夜晚嘅时候，我就会谂太多啦。 咁去到你話今次都想一啲唔同上面，咁佢點即係個過程有冇話係點樣樣去摸索，即係可能由發音上面啦，定係處理啲字嘅尾嘅長短啊等等，係點樣樣？ 我覺得真假音轉換咯，即係會係唔同咗方法嘅，即係呢隻歌我都有。問咗我嘅唱歌老師好多次啦，咁跟住去慢慢再自己去琢磨，跟住同埋前面特別一啲即詞講嗰啲相機跌爛啊、唔見啊嗰啲咧，即係會有少少唔同嘅語氣嘅，即係如果細聽嘅話，其實係有語氣喺入邊嘅，即係但係我又唔可以將佢太誇張，如果太誇張嘅話，再加埋呢隻歌嘅曲風咧，就會太 dramatic， 係啦，我就會覺得又太做作。咁同埋有好多尾音都改咗嘅，系啦，即系系啦，慢慢改下啦， 系 咯，系啊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唱歌系多坏习惯嘅，系啦，咁所以就要慢慢去改善咯。咁但系深烤呢一只都叫做系搣咗 啲， 系啦， 即系个进化过程中咁样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试紧啲嘢咯，试紧嘢。 咁佢学唱歌跟唱歌老师有冇都已经发现 explore 咗一啲一啲新嘅嘢，已经感受到噶啦。 其实有、哦，首先其实我第一次去嘅时候，我个原因就系想搣甩我一啲坏习惯。咁点知咧喺搣甩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自己都 pick up 咗好多 skill。即系即共鸣，我谂大家都即如果你识唱歌，咁都一定会识嘅。咁但系共鸣嘅走位啊嗰啲咧，同埋你个嘴型，你 drop 下爬呢啲好细微、好细微嘅，反而会令到，譬如你觉得我永远都唱唔到呢个音噶啦，我唱唔到啊咁样，跟住我就啊唱唔到，唱唔到。但系可能只需要 drop 一 drop 个下爬，我就啊又好响嘅咁样。咁真系一啲好细好细嘅小细节。同埋搣甩埋啲坏习惯，咁换气啊嗰样嘢都会争好远咯。同埋一个音，特别你入录音室，跟住你同一个音用唔同嘅唱法，其实听落去好唔同。 即系 feel 到自己点样控制自己唱歌嘅时候，啲 muscle 系点样用？ 系啊，即系譬如我以前啦，我唱歌好中意喐膊头啊。 系 啊，即系我会好容易激动啊。系啦，我一有感情我就会喐噶啦嘛。咁但系咧。其实呢度咧系唔使喐噶， 即系放松个膊头。 其实越松，你声带就会越松。咁你声带越松，你唱出嚟就会越松。系啊， 就会捻住把声啊。 系啦，即系膊头下面你可以喐，但系至少个膊头唔使系咁戚戚戚戚戚咯。咁你戚乜？ 所以呢一首歌《花样人格》，大家都可以即系仔细听到，即系小花啱啱所讲，即系佢点样样喺特别喺唱上面，佢又会即系自己调节啦，喺个进化嘅过程当中嚟嘅。咁、同时亦都我都几期待你之后自己试嗰啲新嘅嘢啊。 系啊，如无意外咧，《花样人格》系第一步啦。 系 咁，跟住其实我嚟紧就会有花草树木嘅。咁就仲争草树木 系 啦，因为我觉得呢啲系花草树木系不嬲都系围绕住我哋身边，我哋日常生活即系成日会见到嘅嘢，但我哋都会忽略啦，系啦。咁但系点样可以用花草树木去写到四首歌出嚟咧？咁我而家就写紧树嘅， 写 树阿树哥， 但系唔系讲自己嘅，唔想再讲自己系嘛？ 迟啲就知啦。 花草树木系列嘅第一部 曲啊， 系啦嘅花嘅，有呢首《花样人格》嘅。咁啊，今日再次都系小花上嚟，谢谢你 ，thank you。 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天生斗地太抽象。 眼消逝，让我任意想别来恨真。